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 3D 化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有话直说，请你来说呢，在12点半之后热线开放。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元旦，哎，休三天上班八天，你认为这样的放假制度合理吗？12点半之后热线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12点半之后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不管你身在何方啊，打进电话都只是收本地的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 好，今天香港早上的天气应该是在5度左右，非常的寒冷。那这个同样寒冷的在临近的广州，广州最近的一张报纸是让全国的媒体人乃至国人都把目光聚集到了广州这个按理说在这个季节不应该这么寒冷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本周三这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多位实名认证的记者在微博上透露，本来预定是在大家都知道南方周末都是礼拜四发刊，2013年的第一期新年特刊呢，通常大家很关注的新年献词部分呢，最早是计划刊登一篇叫做署名戴志勇的中国梦宪政梦，因为呢没有通过审查，改为署名南州编辑部的梦想是我们对殷然之势的承诺呢，内容进行了大幅的删减。哎，说到这里大家恐怕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太平常了，但是真正的新闻在后面。复印之前遭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指令撤下，并换上了一篇呢由不是南州员工的宣传官员所撰写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接近梦想。可以说这三篇文章的这个一删一减一撤一换当中是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初刊的新年致辞当中呢，大家发现有很多的硬伤。首先呢是在头版它新增了没有经过编辑部审定和修改过， 甚至没有经过校对 的100多个文字啊，就是导致出现的2000年前大禹治水。可是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是在4000年前，这首先是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 第一句2000年前大禹治水的故事，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2000年前推算的是汉朝。 除了这个重大的事实错误之外呢，他们还改变了原来编辑所刊发的这个特刊的总标题，也改变了头版的包装形式，还改变了二版所刊发的新年献词标题中的内文，也是进行多处的删改，最后还删除了特刊当中关于反日游行当中的理性爱国者的报道。 没错。 于是在经过多番修改之后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南方周末2013年的新年致辞，觉得好像跟以前的一个基调，以前一个行文的风格，以前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和理念，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不一样。于是我们在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首先是炸开了锅。你会看到热门话题，热门微博这两天都是关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被替换，也看到了很多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网上非常讨论。当然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是力挺南方周末，甚至是看到孟非啊，这个有2300万粉丝，有人笑说他拥有的粉丝量呢是党员的数量的1/4。 没错， 他都在微博上说，我经过南方周末的总部，我对小朱说，可能是他的一个同事，他说这是值得你们年轻人尊敬的一个报纸，你们应该鞠躬。 没错。那刚才说了，如果你是一位南方周末的长期读者，或者你熟悉这份报纸的话，2013年的这一份南州的新年献词，其中会有很多的字句让你觉得陌生。但是即使你是第一次读报纸的，但是如果你有小学语文程度的话，你也能够觉得有点奇怪。除了刚才所说的2000年前大禹治水这个非常重大的硬伤之外呢，还有接下来 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凝聚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百折不挠的一种大志之梦。这个众志成城，大家注意啊，在这一份南方周末全国发行的报刊的头版上面，大字众志成城的这个城字啊，写成了诚实的诚，大家都知道它应该是城市的城，就出现了一个白字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接着呢还有一句，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经过的苦难辉煌，大家如果放在字面、放在这个纸上来看，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经过的苦难辉煌，中学的语文老师会告诉你这句话是有语病的。接着在他的暗语后面的这个正文部分，南州的一个特点呢是他每年的新年献词头上都会先回顾一下这是我们第多少次见面、也是回顾了他发刊的这个期数、那么按理说这一期南方周末应该是第1057次和你相见，但是呢头版上写的很清楚，这应该是1507期，但是他却说成了1057次、因此在我们刚刚说了这200字都不到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四个硬伤，三个硬伤在前面，后面有一个硬伤是在正文当中，这么多的硬伤，大家会觉得这份报纸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再加上如果你是熟悉南州这份刊物的这个读者的话，会觉得有点可惜，一份堂堂的大报怎么落到了滴滴小报都不会犯的这些错误呢、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所以大家可能很快的联想到说，哎，这个到底执笔的人是不是他们的编辑，还是说就像南方周末编辑部自己说的、是某一位官员在这个没有经过、甚至是在编辑和记者在休假的情况下，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修改和撤换。那么还没完呢，在新年特刊出版当天下午呢，就有记者和编辑在新浪微博上去讨论，正常讨论，但是之后他们开始陆续被禁言了。那么随后呢，是南方周末的编辑部就公开发出两点要求。第一，对于这次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且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他们会进行彻底的调查。第二，要立即开放因为讨论此事而被禁的微博的账号。 没错，这个当媒体人你手上的这份媒体你自己已经不能够在上面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求助于其他的手段，微博是很重要的工具。我自己昨天下午就一直在上微博，我是基本上是亲眼目睹，是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之后、所有之前发布南方周末这一次事件消息的这个账号陆陆续续的就遭到了禁言。因此我在这里就想到，我们虽然说 U-Radio 是一家新成立的一家媒体啊，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是同行、那其实入媒体这行呢，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作为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它的报格是不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南方周末事件当中守住了，我相信很多人是会有一个疑问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篇文章，以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恐怕确实有硬伤，但是内容你说有多大的分别，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恐怕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我昨天看到有一位微博的网友，他这么说，他说今天昨天出版的这一份南方周末虽然说是经过删改的，据说是由宣传部门官员亲手捉刀下场写的这篇文章，它如果登在人民日报上面，今天恐怕就会引发讨论，大家会觉得它是一篇充满新意的文章。如果登在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传统上认为更加保守的媒体，比如说甘肃日报上面，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新闻。那如果说登在一些其他的党报，比如说南方日报上面，大家觉得是正常的发挥。唯独登在南方周末上面，就是一种作为媒体人来讲一种严重的侮辱，是对于尊严的一种侵犯。 我想首先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份报纸哈，就对南方周末每一位读者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期待。因为首先你跟他过往的一些新年致辞，尤其是被封为经典一些致辞相比照的话，你会觉得会自然的联想到，哎，这是不是一种退步呢？他已经不像是原来的，刚才明启讲的有报格的，是原来品格那种 对，那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南州事件里面最痛心疾首的最振臂疾呼的往往都是媒体的同行，这里面媒体的同行有很多可能是跟南都南州之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竞争关系的，甚至呢有很多媒体人或者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意见领袖，他本身是不赞同所谓的这个南方系的这个价值理念的，但是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都站出来，至少是关注这个事件，或者说声援这个事件，因为说实话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 是 不管你是持什么样的立场，你只要在中国做媒体，发生这样的事件就是对每一个中国媒体人底线的挑战。 所以说这次南方周末的编辑部和这个媒体管理者的一个公开的冲突呢，就有报纸评论说这在中国媒体中是非常罕见的。于是我们在微博上也会看到一些意境领袖说的啊，南州这次新年献词事件呢，也是媒体人表现出了少有的一种团结，就像新浪新闻首页也标出媒体称新年特刊被省委宣传部改动这样的大标题，以前我们觉得是习以为常东西，现在是终于不适应并且所谓的开始联手反抗了。那可不可以称之为联手反抗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三D换新闻等一会儿继续。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白醋。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这个南方事件，南方周末，哎，英文是 Southern Weekly 啊 ，Weekend。那么通常大家感觉到是在周末发表的，但是这次很多人就把周末的这个末字啊，要不就改成了沉默的默，或者呢就改成了那个代表死亡的那个末字，这个字不太常用，但是大家会去发现南方周末现在这个末字有非常多的解读。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其实在你说内地的这个媒体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一篇稿子被毙掉或者说发不出去啊，修改，这是常见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一次就几乎是激怒了全中国的媒体人呢？因为这件事情它本质的一个区别在于，以前你可以要求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不发这篇稿子，或者说你说这一段得删得改，但是最后执笔的写的还是这个编辑，或者说得是这家媒体的采编人员。这次发生的事情呢，就已经是官员直接绕过了采编的人员，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登到了这个报纸上面，而且这一份报纸它关键它并不是一份党报，你说这里面是首先是对媒体人这个职业尊严的一种严重的挑衅，另外呢恐怕也是一种公器私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新年这个贺词被新年献词被改被删改，那么大家当然是非常有好奇心，最初的那个版本是说了哪些内容，最后删减的是什么哈？ 没错， 我们给大家摘读几段。首先这个原文啊，天地之间时间绽放，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这篇献词的标题就叫做中国梦宪政梦，说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了宪政强音，瓮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唯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唯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还有几段，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应该就是宪政梦，宪政之下国家才能持续强盛，宪政之下人民才能真正强大，宪政的梦想才能更好的外争国权，维护国家自由，才能更好的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力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对于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但是我们看到最后改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秦明奇来讲， 刚才樊素念到的这几个段落，在最后大家拿到手的这份南方周末上全部消失不见。那么经过这个南周的编辑记者的这个爆料，其实呢刚才樊素读的这第一个版本署名戴志勇的版本呢，一开始就没有通过审查，因此呢南周编辑部是进行了一个妥协，就如我们非常所熟悉的那样，可能在媒体操作你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南周的编辑部进行了一个妥协，进行了一些修改，我们目前看到的版本呢基本上是拦腰截断大幅度的修改。那在后面那一篇梦想是我们对殷然之世的承诺当中呢，除了删掉了那刚才那几句之外呢，加入了这一些部分，比如说尽折古呼呐喊之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也是殷然之事，我们期待免于匮乏，免于恐惧，而宪法便是国家对万千生民这一梦想签署的契约。我们注意到刚才这两篇文章，虽然说它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父子关系啊，有一个删改的前后版本的关系，但是它的主题啊还是围绕着这个宪法或者说宪政这个主题作为中国梦的一个落脚点来进行解释。那在措辞上确实发生了改动，但是我刚才读到的这些有关宪政的这些内容最后都没有在报纸上出现，最后全部被删除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呢，它加入了这些内容，比如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或者呢新中国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新世纪强起来，我们的梦想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这个脱离了上下文，大家恐怕不太容易体会到这其中的区别。我自己理解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在梦想是我们对殷然之世的承诺当中，它强调了梦想是殷然的，是我们追求并且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而在最终我们出现的这个追梦的这个最终版本上面，他强调说我们今天离梦想已经很近了。而从上下文包括他的措辞改变，如果说大家仔细读的话，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篇歌颂式的报道，这是一篇我们所谓的正面报道，它是一篇以表扬为主基调，是以宣传今天成就为主基调的报道。而头两个版本它其中包含着更多是一种艰辛的一种盼望，这两种基调性的差别恐怕是我们今天拿到手里的这个版本和它最初应该的那个版本的最主要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关注到，为什么南方周末如果是这样的基调让大家觉得意外，觉得好像不是我们认识当中南方周末。其实南方周末它最开始呢是在1984年创刊的，它当年呢也不是关注到现在的主要是舆论监督啊，对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的一个关注点上，当年它也是娱乐文化经济，但是呢它的一个包装的方式报道的方式非常的活泼多样，也是很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倒是90年代中期之后呢，它的一些舆论监督的板块开始加入了，而且随着之后90年代的末期到了这个2000年的相关的年份，它的出现非常多的有影响力的报道，有 特别是它的新年献词部分， 对，有很多的一些大的新闻专题也是由南方周末首先曝光，并且是推动中国的法治、中国的人文精神的一个改善。那么刚才明奇讲的，尤其是在99年的一篇新年献词，加上主编的一个祝福语，是被大家奉为经典。当年他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希望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这是1999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作者是长平。我们不停地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鼓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看着你痛哭流涕，看着你 中流击水，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看着你咬紧牙关，看着你风雨度过，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地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没错，在南方周末的历年的新年献词当中，大家会发现关于阳光这个意象出现的非常非常多、 嗯、 有的就是99年刚才凡素念到的。那在2001年呢，新年献词的主题是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2012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是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因此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基本上也成为了中国新闻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那对于我这里想说，对于我作为一个南州的读者，我也曾经拿着2块钱、嗯、后来是3块钱，我记得、嗯、在每个星期四去报刊买这么一叠报纸。 嗯， 对于我来说，南州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 嗯， 我记得在2年之前，我坐火车在东北出差的时候，我在这个车上就遇到一个老教授， 嗯， 年纪大概有60多岁了。然后我们就聊聊这个平时看什么报纸。然后那个我就手上拿了一份南州，但是那个时候的南州呢，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 嗯， 我就说，哎呀，南州越来越不行了。 嗯， 但是那个老教授他这个年纪摆在那，他说，虽然说有这些改变，但是南州仍然是啊，他的原话，中国最敢说真话的报纸。 嗯， 这个恐怕是普通读者对于南州一个很基本的印象，就是，哎，他是说真话的，或者他是敢说话的。南州给大家有这么一份印象。那我们再看，对于一些我们熟悉的新闻当事人，比如说任建宇，我们之前2期节目都关注到任建宇。任建宇自己在微博上说了，2012年初呢，他在劳教所里惦记着什么？惦记着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 嗯， 他自己说，比如说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他的女朋友在打印之后寄到劳教所里，还寄来的那一份就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嗯， 任建宇在劳教所里面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他说每读一次内心的感动和坚持就多一分。 嗯， 特别是最后40天里，我把这3张薄薄的纸随身带，每次谈判到想放弃的时候就读，效果奇佳。这个大家不要忽略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任建宇作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被关到劳教所里面1年多时间的人，是什么 坚持 让他支撑下去？我们可能说有很多，但是南方周末的这一种信念的力量，或者这种文字力量，恐怕是其中的一部。 是这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对你价值观的一种改变哈。今天我也是在上网，就无意间看到这么一条微博，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写的。他说，我从99年开始读南州，01年到02年更是全年一期都不落。高考我把所有的第一报考志愿全部填上了法学，我那个时候坚信法治改变中国。每一年的信念课词我总是必看，记住了一句，至少你要在这个大时代做一个坚强的小人物。即便到现在，我每一次路过竖着在这里读懂中国的牌子，内心依然肃然起敬。让我们在这里继续读懂中国好吗？请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一份报纸。这是一个普通读者的一个在网上一个留言。所以你会看到一份报纸简简单单，可能文字它也不过是数千字，但是它是怎么样改变人的一个气质，改变人的价值观，改变人的世界观，改变人的思想方式。 嗯， 一个一个个人的思想方式，如果是经历这种改变的话，我想很多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就是一个国家的气质的改变，一个国家的思考方式的改变。 没错，在这次声援南州的很多人当中呢，我刚才说了，媒体的同行非常的多。 嗯， 很多人就说这样一句话，说99年的时候我还在念大学， 嗯， 我就是看到这一篇南州的献词，我才立志要以后从事新闻业，我要做一个记者， 是吧？ 我不敢说我自己完全是这样，但是我自己印象深刻的就是07年南方周末关于山西黑砖窑的报道，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 嗯， 我记得是学校的期末考试，本来我们定的那个 presentation 已经是一个题目了。 嗯， 我临时跟我的老师说，我说我想换一个题目，我想做这个黑砖窑，可不可以？ 嗯， 老师说你定了题目，你不可以临时再改，除非你愿意同时做两个。 嗯， 我就记得我当时花了2天时间通宵，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黑砖窑做成我期末报告的题目。嗯，因此当时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南方周末，可以说你要说我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对新闻的理想，或者说对于媒体的这种向往的话， 嗯， 南方周末真的是 在当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是，真的是，尤其是我自己的大学也是在南方念的，在武汉念的。当时在学校里面，每一年南方报业集团都会过来招聘，他们的招聘绝对是学校当年招聘一个头等大事。 是， 那里是所有的新闻学子一个殿堂。而且真的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走进南方报业之后，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接着又是怎么样一代一代影响你之后的学弟学妹们。所以就好像明启讲的，这种新闻理想主义，就是在一点一点的一个，在你工作当中，在你的一个对报业人的接触当中，会慢慢的被改变被修正的。好，三句话新闻我们再次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南方事件。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大家作为读者啊，对于南方周末一直是有一个非常，很多人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那当然作为一个媒体人啊，在这里我觉得昨天看到南方周末的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非常非常愤怒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我现在你真的让我用语言来形容的时候，我一下子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电影啊，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里面啊，那一段就是说，说你这个搞别人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搞处女，就是你这个，我这个比喻恐怕不是很恰当啊，但是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想到的是这句话，因为很多人也都承认，在中国内地接受一种媒体审查或者说言论方面的这个尺度，长久以来都有，恐怕大家久而久之也有一点逆来顺受，也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现状。你会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平衡的话，这个事情还有的做，在中国做媒体或者做新闻还有的做。但是发生了这次的事件以后，你就发现底线又一次的被突破了。以前呢，确实可能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写不可以发，但是没有人会抓住你的笔，抓过你的笔来带你发带你写。因此这次的这个事件恐怕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如果说在之后这件事情变成常态的话，那恐怕中国的这个新闻环境或者媒体的言论环境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昨天呢，其实在网上也是流传了一条长微博，那么这条长微博在发布之后很快阵亡了。它中间也是讲到南都，就是南方报业集团这几年的有一些变化。那么它会增加了一个叫做审读室。审读室呢是跟校对是放在一起的，而且呢是增加了很多的以前是没有过的报道的禁区。因为这些禁区呢让媒体人更加觉得自己是带着镣铐跳舞。那除了刚才明启讲的我们有些媒体的操作方式上就是似乎让大家更加的艰难的前行，但是我想我们更加要注意到这次是什么地方被删改了。这次删改的重点在于你宣扬的是自由，宣扬的是宪政。那删改了这些，如果是真的现在如大家猜测所谓是由那位宣传部的官员所动刀的话，那为什么他要删改这些？他删改这些可以传递出哪一些的政治的信号？我想这些是恐怕值得我们大家尤其是媒体人更加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没错，恐怕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被删改的内容的话，恐怕90%的人会跟我感觉是一样，他这里面删改的内容为什么会被删，我就找不到一个理由。你说在今天提宪政有问题吗？远的不说，近的我们说十八大的报告。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到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句话就是宪政的表述啊。那广东的这位宣传官员，如果你觉得宪政不可以提的话，十八大的报告你敢不敢改呢？那么另外一个关于这里面这个所有基本上我注意到关于自由二字的都删掉了。那我觉得难道你认为自由在中国提自由是有问题的吗？或者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看到一只无形的手越伸越长越伸越长，就把你这个权力范围越来越大，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呢，这是从十八大之后呢，我们大家每天在媒体上有很多的议论，很多的话题呢，很多的课题讨论的一个焦点是在于十八大之后新套领导班子上台之后会不会有很多的新风。那确实之前有很多的八项规定啊，甚至在媒体操作上面，大家甚至之前会大家津津乐道是什么，在新闻联播上， 新闻联播开始把这个国际新闻美国的枪击案放作头条了。 不仅如此，还有习近平是接受这个会见外宾，居然是变成26 六秒一个短新闻，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没错。 可是在我们看到进步同时呢，在一些市场化的媒体上面，大家的报道一个尺度上又让人家觉得摸不着头脑，这是回流吗？还这是到底是一种逆流，还是又是经历一场寒潮呢？ 这是究竟是初冬呢，还是倒春寒？哎，这恐怕是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问题。而在这次的内容上面，我们注意到前面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它其实是对于梦想的一个诠释。我就在想，中国梦的这个提法已经很多人从上到下，从领导人到 这可能也是呼应今年这个年度汉字， 对对，到庶民都在讨论梦，中国梦是什么，你的梦是什么，我的梦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也都有这个必要来表达对这个梦的诠释，对于中国梦的诠释。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是中国人，你就可以说我的中国梦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对于梦想的最终解释权好像是跟权力挂钩的。这个宣传部就成了一个真理部，他掌握着对真理的定义。中国梦是什么，由他说了算，你说的不算。这是我在这次的这个事件里面看到的另外一种来自于权力的粗暴、无知和冷漠。那在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注意到有些人也说南方周末，其实在最近几年，我昨天就注意到有一个人在微博上说啊，南方周末这次出了这个事情，首先应该反省的是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内部的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应该自己先反省一下，不要急着怪别人来打压你们，怪别人来这个 内部有什么变化， 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的奇怪，你难道怪一个人被掐死的时候，你怪他你憋气憋得不够久吗？大家去想一下，南方周末或者说整个南方系这两年被边缘化，被打成所谓的汉奸媒体，被很多的问题只有南方系不准报道的时候，这里的原因或者说这里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哪里？再来看今天的事件，你顺着看这条时间轴就会找到一些恐怕一些迹象了。 今天还有一篇这个社评评论也是让大家广泛的转载和讨论，来自环球时报。虽然中间有很多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哈，但是他讲的一些事实呢，我觉得也是说出中国现在媒体一个现状。 没错， 就比如说他讲到，他说首先这次事件呢，我们需要再次去仔细的去那个思考。他这次事件呢，目前也不是很清楚是南方周末整个编辑部的正式行为，还是几位编辑的个人行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媒体治理环境呢，都在快速的变化，社会的多元化推动了思想多元化。他说西方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对舆论界影响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媒体呢，在体制上也在纷纷脱离事业编制，他们竞争激烈，生存环境严酷，媒体人的境遇呢也大不如前，让基层的媒体人有大局观是越来越难。哎，你听他讲的一个关键词啊，讲的是大局观是西方的一些思维模式，说是媒体人对于普世价值推崇。 他这里有一点意思，就好像觉得你们南方 没价值观，哎，没有这个大局观， 就说你们不听话吧。 不听话， 意思就简单来说就是不听话。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环球时报》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今天这篇社评的内容啊，大家不一定能够 接受 ，但是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些事实。他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包括媒体的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你这个管理需要跟得上变化。我觉得这个是说的我可以接受的。那而且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确实要考虑到，可能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即使同处南方系的这个南都的其他媒体，也没有办法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些报道。因此呢，这个《环球时报》能够说报道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那我们昨天看到，其实别的媒体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夹缝中求生存的这样一种方式，能够给南周一点点声援，或者说至少把这个消息，把这个注意力能够挪过来一点。就昨天我注意到有个电视台，就是以这个南周的新闻线词的，当然它的这个焦点是新闻线词的这个硬伤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难能可贵。那还有很多这个报纸，它可能报纸上没有办法写，但是他微博上写，他在转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很小心翼翼的打上引号，但是他会写我们守护这份报纸。 对， 因此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引述一篇这个南方周末在之前某一年的新年献词的内容，题目就叫跟今天这个情况我觉得很相配啊，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西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未来往往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说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守护南方周末？因为就像一束光簇拥另外一束光，我们为什么守护它？因为它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南方周末事件的关注哈。那么接下来的互动环节了，希望你来参与了。那今天是元旦的假期刚过呢，我们知道内地的民众呢是要连续上8天的一个工作日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安排是合理的吗？欢迎你在现在可以准备好拿起手中的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好，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拨电话了。那在拨电话之前，来听一首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来自于悲惨世界，让我想到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缔造中国历史的人，历史会给证明。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a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ght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今天我们有话直说一下，说到的是这个元旦的三天休假结束了哈，今天是这个工作的第一天，而且呢最可怕的不是第一天，最可怕的是连续工作八天，一直要到11号。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工作心情怎么样哈，大家是开心吗？然后 通常有一个统计啊，说一天每周上班最痛苦的时间是礼拜二，因为前后都遥遥无期。周一的话还可以想着周末，但是然后呢往后又可以想到下一个周末，但礼拜二就夹在中间，是最痛苦的，痛不欲生的时候。 原本呢最痛苦的是周二，最开心的应该是周五，因为想人家马上休假了。但是呢在对于各位接下来这一周的这个周五来说呢，那就不是了，因为 周末要上班， 周六周日还要加班。怎么来看呢？其实这个还只是元旦哈，大家看到今年2013年的假期安排呢，就是这个有七个，我们看到这个有七个星期天大家都是要加班的。虽然这个星期天的这个加班呢是全部挪到这个小的长假当中了，但是好多人就觉得说，哎，这么这个假挪过来挪过去哦，我就需要是休了两三天，但是呢我要补更长时间的假期，觉得我好累好辛苦啊。您怎么来看这个想法呢？大家可以来打电话跟我们直接交流，看看您觉得这样的假期安排是合理吗？那内地的听众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那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8723346，那要送上明奇最经典的那句， 只收本地通话费。 好了，那如果您连本地通话费都不想花的话呢，就在我们这个凤凰 FM 这个 APP 当中呢来寻找了我们这个三地话新闻的节目哈，然后点击这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 啊，那个也是要收本地通话、 哦、也 是通过手机打出来的。 OK、啊、好吧、那怎么着你都得这个收个 都得交个本地通话费。对， 就像我们看这个假期一样，怎么着啊，你别 都得上 休了三天，然后之后还得给你补回来、哎、 早上吃四个桃子，晚上吃三个，还是晚上吃早上吃三个晚上吃四个。 已经有听众接进来了，第一位是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您好。 嗯，宋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北。 湖北的宋先生好，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上班反正上班玩了几天，刚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总觉得呢肯定这一个上班比较累嘛。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安排哈，这个元旦休三天，然后连续工作八天，这样的安排合理吗？ 嗯，我觉得不合理。这一个连续的八天的工作啊，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每个周啊，一开始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了以后，上班就有点不习惯。这一个刚才说了礼拜二呢就有一点盼，是不是这一个快好像离礼拜六礼拜天还很远。 嗯， 八天的时间让人一点盼头感觉呢就不需要。我在办公室就说了，没盼的必要，太长了。感觉有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呢，有一种压抑。 嗯，那您觉得，那这个可能有人说，哎，这个三天虽然是连着工作哈，但是你这个假期补到元旦可以连续放三天啊，您可以更好的安排这个小长假，您觉得这样的确是方便您了吗？ 这个小长假其实也不行，不好，三天你说出去玩吧，像我们这地方天气也比较冷，出去玩呢三天的时间要到这个南方去，北方更冷，到南方去时间三天的时间也不够。 嗯， 这个在家里待着也是白待着，所以说呢不如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假期啊，你跟礼拜六礼拜天， 嗯， 你这一个休息以后还是再上一天的班，再然后呢继续的这一个没有必要这样挪休，礼拜六礼拜天照常的休息，我们元旦休息一天，然后再这个上一天班再休息两天，这样呢我觉得呢对人们的这个他感觉可能要舒服的一些，心理上的感觉要好一些。 嗯，好的，谢谢宋先生您的意见哈，谢谢，再见。哎，看来宋先生他说的就是对于他这种就是不出外旅游的人来说哈，这个休三天跟休两天周末一样，我还宁愿说中间隔一个工作，然后我这样更好的时间。 没错。 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彭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武汉。 武汉的彭先生哈，也是湖北哈，您觉得这个休假、 哎、 这个安排合理吗？ 我倒是觉得这样挪一下其实也挺好，只不过这个时候今年这个元旦这个日期的确很尴尬，因为他元旦是星期二，如果放一二三号的话，就是不管是挪之前一个周末还是挪之后一个周末，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前面连上八天，但是后面你可能只要上了一天又会到周末了。 就像我们这边是把之前的周末挪了以后，今天是星期五，然后今天上一天的话，明天星期六又要放假了，所以这感觉也很奇怪。 哦 ，OK， 所以感觉很奇怪。 身边就会有一些朋友采取一种那种填坑一样的方式，拿自己的年休假，比如说把今天这一天就用年休假给挤掉，这样就从元月一号可以一直放到后天，这样就这个长假就被延长了。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其实也不错。 嗯，那您觉得就如果他现在就是按照他这个方法的话，这个休假的时候啊、您会出去旅游吗？或者您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吗？ 对，我觉得如果这种假期比较连贯的话，可能都比较好安排一些。像有的想要出去旅游啊，走亲访友啊，或者怎样，都或者说就算放松的话，也可以更彻底一些。我觉得长假有一点连续性的话，还是比较好。 嗯，好的，谢谢来自武汉的宋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请问陈先生来自哪里？ 我是杭州。 杭州的陈先生哈，我想问这个三天假期您有休假吗？ 我认为呢，国务院发布这个调整没有必要，应该顺其自然，向你们香港学习和国际接轨。 嗯， 这是一。第二，这样花力气国务院还要有人去管这个事，增加了下面的负担，工作的调整打乱了次序，如何和国际接轨？因为我们这里都放假，国际上面没有放，那么怎么样走这个世界的这个融通啊。 嗯，不过他们这个安排者他们会想说， 第三，这样人为的调整对企业并不对，没有带来更多的益处，益处只是在一些公务员，尤其是制定政策的人。这种调来调去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劳动法。劳动法规定不能连续超过七天。 嗯，陈先生非常的专业哈。 第五， 陈先生说 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人多，何必都要集中在一起休，时间过长拉动消费呢？因为消费的总量是不变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哈，他非常专业哈，各个方面全都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到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要接听下一位，下一位呢也是一位陈先生哈。陈先生你好。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问您来自哪里？ 不好意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请问您来自哪里？ 喂， 您是哪里的？陈先生可以听到吗？陈先生 你好，我是武汉市的。 哦，又是武汉的。我今天很多武汉的朋友打来电话哈。今天第一天上班，你感觉怎么样啊？ 今天感觉还好啊，休息了这么长时间。 哦，休息了很长时间，三天对吧？ 对。 那您觉得这样哦，接下来要上八天班，然后等于是把这个接下来这个周日加班是补到之前的这个元旦三天，这样的安排您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哦，你刚不是说休息了很长时间，怎么现在又不是很合理了呢？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像这样才能理，因为八天时间确实太长了，我觉得应该可以调整到六天吧，就是说还因为过节前面还有嘛，你可以到节前的一个星期六星期天安排到放过来，后面一个星期六放过来，这就有个那个喘气的机会。你像这样一次八天的话，人有时候受不了，特别是那种工作强度比较高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陈先生哈，谢谢您，再见。好，那刚刚说到这个，其实很多人他说八天时间太长了，可能对于那些坐办公室的还顶多忍一忍，可是对于那种就是强度，比如说你要体力活，然后工地上的话，可能这个真的是 搬砖就连搬八天， 对，强度太大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是傅先生， 傅小姐， 傅小姐，傅小姐你好， 喂，你好， 请问您来自哪里？ 我在深圳， 深圳的傅小姐，好，我想问您怎么看这个挪假的这个制度安排哈？您觉得合理吗？ 说实话不太合理。 为什么呢？ 觉得他太死板了。 给您的生活， 今年这个、今年就是1月1号嘛，明年就跟12月的最后两天29和30离那么近，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29和30挪过来，变成33月1号呢？ 嗯，您觉得这样的安排哈，会给您的这个生活啊、出行啊带来哪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您有碰到过吗？ 对我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因为反正我就是刚也听说是坐办公室的嘛，反正上8天就上8天呗，前边反正前面再还能放个6天，我还觉得开心了。但这个假期安排确实死板了点。 嗯 ，OK， 那身边呢？您看到身边有没有人他们碰到过一些问题，出行啊、工作啊？ 问题倒还是没遇上，因为我整天在家里。 嗯，好的，谢谢傅小姐，好，谢谢您，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是一位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请问您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上海。 上海的胡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内地哈这个挪假这个放假的安排？您觉得合理吗？ 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合理，对吧？我就还感觉就是那个上班连续8天，这也没也无所谓了。我就感觉有班上比没班上要好，好多人还没有职业，还没工作呢，对吧？有了工作就连续上8天，他没想到前面已经休息了吗？休息好了，精神好好的，8天好好的干，对吧？这也没什么不合，没什么不合适。我还是一个想法，你们的那个话题啊，太简单，啊，要谈谈内地政府对公民的一些非法拘禁。 胡先生 到的 是 有关劳教啊， 嗯， 要找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胡先生是之前打电话来过对吧？我们已经听到了您的意见， 也看到了你。 对对对，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谢谢您今天打电话来啊。但是我们现在时间不是很多，如果说您有这个更多的建议的话，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微博留言。其实我们也一直有在收集听众的留言，不过我们今天恐怕得接最后一路电话了，感谢您。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是，哎，是一位这个肖小姐哈，肖小姐你好， 肖小姐， 喂，你好， 哎，肖小姐你好，那个您来自哪里啊？ 大连， 哎，大连的肖小姐，哇，好远啊，想问一下这个，您觉得这个挪假的安排啊合理吗？ 不合理，很奇怪， 为什么？ 就是，搞得大家都很累，然后最后那个并没有就是真正的休到假。 怎么说？ 因为我们要连着上8天班啊，之前还有倒休，然后就是搞得大家都很疲惫。 嗯， 实际上也没有多放1天假。 嗯，就原本好像说这个休假是为了让放松，好像但是这样一个安排下来之后更加疲惫了，对吧？ 对， 嗯，那 就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是正常的那个上班呢。 嗯，那他们这个 觉得这个休假没意义。嗯， 有人说这个可能他把这个挪的，比如2天的周末变成了3天，那可以去旅游啊，然后或者是安排一些家庭的活动啊，您怎么来看呢？ 可是，在放假之前，大家就都在赶工作，然后那个休了这3天回来，又连着8天，我就觉得这种也没有得到放松。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您期待的状况是怎样呢？ 嗯，我觉得就国家就应该给我们那个再多放2天假，就是不需要倒休的这种。 嗯，好的，谢谢。 不要占用我们正常的那个休息时间。 好的，谢谢来自大连的肖小姐，谢谢您。刚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电话连线，大多数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休假完了之后，这样的安排之后啊，我只有给我自己越来越累，反而没有达到这个休假的一个目的。其实呢，我手上看到很多这个听众啊，他们也有这个告诉我说，其实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排呢，其实原本是为了是说在这个可以促进旅游，可是很多对于这些不旅游的朋友来说，他们其实在家里我宁愿说休2天，然后之后再工作几天，然后再休息1天或2天，这样的话比这个三 三天都在家里反而来得更好了。 这恐怕根本上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国内的这个带薪休假的制度啊，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家如果要休息的话还是只能靠这个公休假，所以说呢当全中国的人都在这三天休假的时候呢，还真是哪儿都去不了。 对， 因此我觉得要解决这个办法呢，调假恐怕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有限，最关键的还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尽快的能够落实这个带薪休假 休假的这样一个制度，也就是年假嘛， 让大家想什么时候休就什么时候休，这样 子对自主的安排，自己休假的安排。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奇， 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